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女作家黄咏梅的短篇小说《父亲的后视镜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剧作家洪生的剧本《长生殿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昨天我们欣赏了黄咏梅的短篇小说《父亲的后视镜》的第一部分。父亲是个司机，开了大半辈子的车，养活了一家四口，消磨掉大半的人生，期间也有旖旎风景，也有岔道小路，但不管怎样，父亲在抓着方向盘向前看了大半辈子之后，后视镜又进入了他的生活。请继续欣赏黄咏梅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《父亲的后视镜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有一天吃过晚饭，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一叠照片，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们。我们一看，竟然全是父亲在路上拍的。原来父亲求厂里的那个工会主席借了相机，这些照片拍下的多数是公路牌，很多地名我们听也没听说过，怀集、白沙、岳从、溧阳，也有我们知道的桂林、长沙、武昌，天哪，竟然还有贺兰山。哥哥显摆地背起了那首诗：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，壮士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父亲赞赏地看看哥哥，那目光让我嫉妒死了。母亲也凑了过来，一张一张去认照片上的地名。翻到一张宁夏人民欢迎您的路标时，他激动了半天，说：哎呀，这就是宁夏呀。原来他读书时有个要好的同桌，读了一年就跟着父母转学到宁夏，从此杳无音讯，似乎跑到西伯利亚那么远去了，所以他对宁夏这个地名印象特别深刻。母亲像找到了老同学般激动。过后我从书里找到哥哥背的那首《满江红》，心里一阵郁闷，此贺兰山非彼贺兰山呐，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，就连开到过贺兰山的父亲也不知道。那么父亲算不算到过这些地方？逐渐的，我们不再满足看公路牌，我们吵着父亲要看风景。父亲只好拍些沿途的风景回来，一座奇怪的石头山，一排飒爽的钻天崖，一道有趣的倒淌河，以及一轮即将沉入群山的落日。父亲的拍摄技术不怎么样，他的取景器总是装不完那些美丽的瞬间，这时父亲就会在旁边用话语补充给我们听。有照片为指示牌，父亲说的生动些了。 父亲拍回来的照片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好看。他被路上的风景迷住了，因为这些照片，我们觉得自己就坐在父亲的副驾驶位上，到了父亲所到的地方，看到了父亲所看到的风景，我们不再觉得父亲远的只剩下一个点儿。我们开始记挂在路上的父亲，会看着街上任何一辆车响，不知道这次父亲又会拍回什么样的照片呢？我们这样记挂着，觉得时间慢得像蜗牛。那天父亲回来了， 脸色沉重，二话不说，只顾喝水，气氛严肃，我和哥哥便没敢吵着父亲要看照片。父亲更是伤心，他只是一直重复着那句话，阿基就是不能停啊，以后千万别停了。父亲没做任何申辩，他垂着头乖乖地重复着母亲的话，是啊，就是不该停的，以后千万不能停了。原来父亲这次开到贵州六盘水盘山公路，那地方刚下过雨，山与山之间正骑着一道彩虹，像年画里看到的那么美。父亲生怕这彩虹消失了，连忙停下来，抓起相机跑到路边拍起来。没想到父亲停车的地方是盘山路的一个转弯口，迎面一辆货车看到父亲的卡车时，刹车已经来不及，两车对撞，货车翻了，父亲卡车上的货物被撞得七零八落。万幸的是人没事，父亲被厂里记过处分，还要负责赔偿货物损失。父亲再也没有停下来拍照，那些地图一样的照片一段时间被我夹在课外书里当作书签。 父亲拉着我们这台拖拉机哼哧哼哧地进入了新世界，好在我们都算争气，哥哥念了一所理科重点大学，毕业后在一家著名的证券公司工作。他骄傲地对父亲说，我跟您一样也抓方向盘了。我的手一转，上亿资金从我的手里转进转出，哥哥成了业界颇有名声的操盘手，赚大钱了，给父亲在运河边买了一套公寓。我呢则读了文科，在一家报社工作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在买下人生第一辆车那天呢，我隆重邀请父亲这个老司机坐在副驾驶位。那时父亲已经退休在家，开始看天，开始看时间，参照自己在做相对运动。他认为时间比过去快多了，像一辆改装后提速的卡车。我们一直朝城北开去，上了新开通的一条高速公路。父亲刚开始对车的感觉有些保守，总是盯着我的脚底下看，似乎害怕我踩错了油门和刹车。在高速路上飙了一阵，父亲才有点兴奋起来。他说，你这样开车真像那个女人。我愣了一下才明白他在讲四川婆，那个女人开得一点都不端庄。父亲说，就像你现在这样，从这条车道窜到那条车道，我跟在他后面，竟看到他的车屁股扭来扭去，野得很。父亲遇见那个女人的时候，是想跟上她，教训她一下，对她说车不能这么开，太危险了。刚才他超他的时候，差点撞上了他的车头。谁知道那女人一直没让父亲赶上，扭着个大屁股在我跟前晃啊晃的。父亲暧昧地笑了笑，不知道是想起那女人还是那车的屁股了。父亲赌气地一路跟着他，那女人见甩不掉父亲，就那样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，一直开到一个汽车旅馆。他们都停了下来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，好像经过一路上的较量，彼此已经熟悉。后来父亲干脆请那女人喝起了酒，他们喝得很尽兴，每喝一杯就像在用手挂档，一档，二档，三档，他们加速度冲向终点。我猜父亲跟那女人爱得很疯狂。那个下雪的夜晚，女人跟踪父亲来到我们红石板街，疯狂地掀响喇叭。母亲说，就像一只在雪地里撒泼打滚的母老虎。父亲向母亲保证过，想要再跟那女人见面，除非母亲不在这个世界上了。不过直到母亲去世，父亲也没再跟那女人联系。父亲说，怎么能开历史的倒车呢？ 父亲一辈子只会开车，也没培养什么业余爱好。母亲去世后，他独自一人打发晚年生活。我们劝父亲学点什么，父亲都兴致不大。后来哥哥想起父亲曾爱拍照，就给他买了架简易的莱卡照相机。父亲拿着相机在运河边转悠，将远景拉成近景，将天空的云图分成若干帧局部，将一朵花拆成几瓣，将运河搓成一根线， 如此半年不到，父亲发现从镜头里看到的世界其实跟肉眼看到的也没什么区别。他不玩了，把莱卡相机放进柜子里。60岁那年，医生查出父亲的脊椎变形增生，是长期坐在驾驶椅落下的职业病，晚年加重，压迫了神经，出现耳鸣、双腿发麻等症状。医生叫父亲尝试倒着走路，可以锻炼脊椎，减轻疼痛。父亲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，他做得很好。只见他双手握拳，双臂前后摆动，就像胸前摆着一只方向盘。父亲上下转动着他，一发动便双膝微屈，左右左右，一步步朝后退去。父亲倒行得很稳当，既撞不到朝前行走的旁人，也撞不到身后的树木、花丛、栏杆，仿佛他的身体左右各安了两只后视镜，背上装了只影像雷达，而且还发出嘟嘟的警报声：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。每天父亲给自己定下了起点和终点，从稻春园小区出发，沿着河堤倒行至拱辰桥底，参照那条一路向东流淌的运河，父亲顺流一趟，逆流一趟，如此往复，一日两次，服药般定时定量。这种有起点有终点的运动让父亲找回了上班的感觉，少一趟他都会觉得浑身不舒服。 一个秋天的傍晚，父亲倒行至德胜桥底拐弯的一个小坡，竟发生了车祸。他的脊背重重地遭到了一下撞击，脚下一个趔趄，重心朝后倒，要不是刹车果断，他差点一屁股摔到地上。父亲随即听到了一声尖利的哎呀，之后很快爆发了一串响亮的笑声。父亲调转车头查看车祸现场，只见一个女人先他转过了头，查明事故原因后，兀自先笑了起来。那女人原来也在做着跟父亲一样的倒行运动，因而接受不到父亲身后的雷达警示，于是两背相撞。父亲停下了，女人也停下了，彼此道歉，并不追究事故责任人。父亲和这位姓赵的女士放弃了他们此次出车的终点，他们停留在各自的中间站，坐到运河边的长椅上，交流起他们的行车经验，聊得愉悦。自此他们每每相约到德胜桥下的那张长椅，偶尔也结伴倒行至武陵门或者是拱辰桥。那赵女士调皮地称父亲为驴友，当父亲头一回跟我说起这个词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赵女士是位时髦的中年妇女。说实话，父亲孤零零的，我倒不拒绝父亲再找一个阿姨。 好朋友们，黄咏梅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《父亲的后视镜》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在后视镜里，父亲找到了新的生活，新的生活中有父亲原本目视前方时完全没有想过的东西，这为他退休丧偶后的生活打开了全新的天地。后视镜成了他的万花筒，父亲的世界开始和他当司机时一样令人既羡慕又担忧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欣赏根据剧作家洪生的剧本《长生殿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唐代开元年间，历史上称为太平盛世，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已经30年，在京都长安紫禁城里盖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长生殿，又名集仙台，这是皇帝用来祭神的。传说中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李隆基当时已经是50多岁的老皇帝了，在一次庆祝寿辰时，满朝百官、皇帝嫔妃都来朝贺。李隆基一眼看中了寿王李瑁的妃子，风姿艳丽的杨玉环。 便令太监高力士传旨，先让他入宫做了女道士，赐号太真，移居太真宫殿。然后选定良辰吉日，册封为贵妃，当即赐浴华清池，用心念奴服侍更衣以后，由高力士引来朝见。只见他千姿百媚，窈窕秀丽，光彩照人，宛如仙女下凡，使得宫女们眼花缭乱，不敢正视。杨玉环急忙跪下，自称：“臣妾贵妃杨玉环见驾，愿武皇万岁。”停顿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臣妾本是寒门出身，只有粗俗姿色，充选妃嫔，以感荣幸。又闻加封贵妃，不胜惶恐。”李隆基见了，早已魂飞天外，根本没听清杨玉环说了些什么，立刻回道：“妃子貌似天仙，乃世代名望人家后代，德容兼备，册封贵妃，最合朕的心意。”马上命宫女们摆上美酒佳肴，梨园乐宫奏乐，以示庆贺。李隆基举起酒杯说：“今天册封佳丽，真乃上天赐予朕也，愿我俩恩情美满，地久天长。” 蒙皇上夸奖，我要像汉元帝的冯逆活鱼一样，永远守护着皇上，愿恩爱美满，地久天长。此时一轮明月从天空升起，宫女们掌灯来到西宫，内侍们都已回避。李隆基挽着杨玉环，见四处无人，说：“从今开始，朕与妃子携百年荒爱。”随即从袖子里取出金钗一对，钿盒一个，这是朕与卿家定情之物。杨玉环急忙接过，十分欣喜，施礼谢恩。李隆基连忙扶起说：“朕与妃子就像并翅鸳鸯，宫内不必再施大礼。”从此杨玉环受到李隆基异乎寻常的宠爱。不久他的三个姐妹也分别册封为秦国夫人、韩国夫人与虢国夫人，堂兄杨国忠封为右丞相。杨国忠本是无能之辈，却独揽朝政大权，每日穷奢极欲，胡作非为。当时有一个边将叫安禄山，在征讨边乱时一时恃勇轻进，被杀得大败逃回，按朝廷军法理当斩首。安禄山给杨国忠送去金银财宝行贿，杨国忠收下了全部贿赂。安禄山又亲自到相府叩头求饶，杨国忠假装斥责道：“哼，你丧失逃跑，按朝纲有杀头之罪，怕是无力挽回了。”安禄山一听，跪地大哭：“请相爷做主，饶范将一命，范将当以犬马之劳相报。”安禄山走后，杨国忠暗想：“安禄山今日犯了死罪，我若救了他，必定会引起圣上的怀疑。” 他忽然想起前日张节度使的奏章里提到安禄山通晓六番言语，精熟诸般武艺，可当边将之任。我就以此为辞，授意兵部，奏请圣上，召他御前试验，再乘机取旨救他，岂不是好？李隆基自从宠爱上杨贵妃，不再留心朝政，两人朝欢暮乐，转眼之间已是春天。这天杨玉环很晚才起床，刚刚梳妆打扮完毕，因身子困倦，又叫永新念奴放下帐子，再次上床睡觉。恰巧李隆基走进宫来，见此情景，便说：“这春日晴和，正好及时游赏，不要睡坏身子。你我何不去曲江一游，消遣一番？”杨玉环连连点头。李隆基正待吩咐，忽见高力士进来说：“启禀万岁，国舅杨丞相遵旨试验安禄山，在宫门外回奏。”李隆基说：“宣他来奏。”杨国忠进宫，行过君臣大礼，奏道：“臣启陛下，蒙委侍安禄山果系人才壮健，弓马娴熟，并通晓六番言语，精通诸般武艺，特此复旨。”李隆基哪顾得这许多，顺便出口说：“既然所奏不差，顷刻传旨安禄山，赦其前罪，受职在京，以光后效。”杨国忠一听，心里一乐，正合心意，说了声领旨，转身走了。3月3日上巳节，是古代人们到水边作福出邪祟的祭祀日子。这一天，李隆基与杨贵妃到长安东南风景区曲江去游玩，一路上只见鲜花盛开，烟柳成行，红男绿女络绎不绝。龙凤车里坐着李隆基与杨贵妃，两边是御林军保驾，后面是三国夫人的厢车，杨丞相及文武百官尾随在后，百姓簇拥围观，好不热闹。被赦罪的安禄山也赶来瞧热闹，他骑着马横冲直闯，恰好遇着三国夫人的坐车，一个个天姿国色，使安禄山一见销魂，叹气道：“唉，唐天子啊，唐天子，你有了一位贵妃，又添上这几个美人儿，好不风流啊。有朝一日，我安禄山若把大唐江山夺到手，这些佳丽美人儿都归我了。” 好了，根据剧作家洪生的剧本《长生殿》改编的戏曲故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这个剧本是洪生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《长恨歌》和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剧作《梧桐雨》创作的，并非完全原创。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的戏剧创作中比较常见。剧作家经常从前朝的文学作品、历史故事或者民间传说中获取题材和灵感，但是杰出的作家往往能不拘泥于原作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的价值。洪生的《长生殿》就属于这种情况。作家花费十多年时间潜心搜集资料，编创修改，在主题上突出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悲剧的社会历史意义，在人物形象上则突出两位主角对爱情的忠贞以至于沉溺，带给当时的观众很大的震撼，选举成为最受欢迎的昆曲剧目，